是命运才华

转呀，咯噔转呀，转呀转。呜，石头砌成千江，岁月和旧皮革都成上衣角。下雪比青上水点半曲终周六时刚过春假，熙攘的燕家山几时前进，快有堆满拆迁的砖瓦。有些事不打紧里听来笑话，没痛惜在不觉的旁，人生不知在何处别落下。转呀转呀，嘎咚转呀转呀转。呜，转过小小的家，转过世纪，转眼鬓角有白发。呜，厨房冰上啤酒，桌旁几粒毛豆，要进黄昏才卸下。旧城皱纹悄把大夫藏进枕边花。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不觉盈亏的日常中倾倒，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辗转的牵挂。 呼吸着我。 紫色流动的神秘，一声不吭，爱着谁呢？ 但我会微笑着

的辛苦，我穿着破烂衣服，什么都可以满足。 追呀追呀追，落到云里。 饮醉。山影斜阳天际水，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

山顶上，阿丢大昭寺门前铺满阳光，那一壶甜茶我们聊着过

就是未来 FM 九十八

归乡路在何方？ 其实都 谢你如此精彩，耀眼做我平淡岁月的星辰，其实都是片刻也留恋片刻的永恒，但愿这漫长山高水远，你永远在我的心间。 眼前看上去很好，今天

年下的十个电台，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是人恨破尘嚣，我甘心快 结果才长出个腰，难道还不如佛结伴为人成道，前世跋涉过泥沼，为你开的了窍，一催来往的人潮，忍不得我也好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沿海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长，路知多长，是否曾残忍未曾言伤，往事仍看破 偏偏 独自却总为寂寞的君子来一直勇敢。